唐和子是扶桑馆的股东，日本的说法是代表取缔役，我呀不过是个打工的。我们几个面面相觑，有世界真奇妙的感觉。我说，梨还活着？小四说，我们不也活着？兔爷说，唐和子是那个日本娘们，还有脸回来？小四说，日本奥巴桑很随和的一个人。大方说，把冯哲一样的老唐闪了一辈子。冯哲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邑自杀了，老唐最后结局大概也不妙。小四说，你错了啊，老唐结局很妙。文革结束，他被调进出版社当了日语的译审，人家真正是按干部退休的。大方说，怪了，连演员冯哲都自杀了，老唐能安然无恙，这也算是奇迹了。大方说这话的时候，东北不说是身经百战，也是历练无数，脸皮厚的近乎无耻，偏偏在此刻我扭过脸去装傻。兔爷认为老唐是有背景的人，帝国的支撑，没有组织支持怕是难以做到。扶桑馆在沦陷时期应该是搜集敌伪情去做策划，保准异想天开的让人瞠目结舌。小四儿也说，编电视剧还就得兔爷。爸，大小谷也罢，关键他是黎的父亲。子谦内敛低调平和，他的学识和修养，他不显山露水的做派，都是值得我推崇和尊敬的。小四说，中日友协年年来给他送花，文物部门常请他鉴定东西，出版社很忙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。 正说着，门开了，黎和他的妈妈他的病为他留住了童年，我们当中永葆青春的应该是他和墙上那块

一，日本民谣《九谷烧》，七福神中大黑天及毗沙门天二神。号张泉字样，系朝外大街集市口张泉银铺打造，四爷屋内小狗脖上物件。人高五公分，驴长十二公分，以虫食，用油纸包裹。一，陕西蒲城乔陵出土。一，花露水玻璃空瓶，上海双妹牌，圆底细颈，高15公分，1943年前后产品。一，琵琶飞鼠扇，驯鹰黄牛皮护臂，长25公分，宽20公分，配以牛鼻紫铜扣环。一，献书《月寇启示纪实》，同治13年刊，撰者不详。3.5 公分，等等，等等。兔爷惊呼，前发了。大方说，连狗脖子上的铃铛都买了，你真够可以的。当管上，我问唐鹤子，那几个字到底是谁写的？唐鹤子说，孙文，孙中山。兔爷说，其实我早就猜出， 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，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。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再一次出发》，屈原作词，王蓓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，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，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，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。